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com， 我系探长。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大軍法。 喂，好啦，咁啊，翻嚟嚟啦，咁啊，第四节嘅今次系有，咁啊，头先冇同大家讲啦，咁啊， 咁啊，你拜拜咗， 冇所谓嘅，咁就即系好多网友都系即系听翻 archive 啫，咁但系今日都有单嘢都比较紧要嘅，其实都要即系讲讲嘅，其实都，咁就系咧呢、這个吕丽瑶被性侵事件咁样样，咁啊，我哋去去片先。 今日系我23岁生日，将真相讲出嚟系一种解脱啊。 你可能唔识佢，但既然佢都有勇气讲出呢件往事，你好应该要听落去。 Me too， 我被我嘅前教练性侵犯。 Hello， 大家好，我系吕丽瑶。 跨过一个又一个难，赢得香港难后嘅美誉，但原来喺吕丽瑶勇往直前嘅同时，一直都孭住一件好沉重嘅事。礼拜四凌晨，佢终于喺 Facebook 讲出嚟，话自己13、14岁喺培正读紧初中嘅时候，参加课外活动，识咗前教练 Y， 因为相信对方专业，答应去教练屋企按摩放松。结果 最后佢将我嘅长牛仔裤同内裤除咗，摸我嘅私处，直至被除内裤嗰刻，我依然反应唔嚟。 话今次鼓起勇气讲件事出嚟，系因为几个月前伦澳体操金牌女将都勇敢公开自己被队医性侵嘅经历，令佢都想讲出真相，希望唤起大家对儿童性侵嘅关注，鼓励不幸嘅受害者勇敢站出嚟，同等大众明白性议题并唔系尴尬、羞耻或者唔可以公开讨论嘅事。 我唔想你哋为我而难过，我想你哋为我嘅勇气而拍掌。 作为系一个市民，我都要为呢一种咁勇敢嘅行为咧，是鼓掌的。但当然作为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我们亦都是很严肃去处理，我亦都联络上了警务处长，警务处长呢是一定是会很积极地跟进。 阿上咩部门啊？ 有特首同一哥亲自督师，四个便衣探员下昼就即刻去到培正搜集资料。据知警方亦间接接触过吕丽瑶，但佢婉拒同警方合作。消息又话呢单怀疑性侵案暂时冇人证、物证或者环境证据，警方会继续尝试游说吕丽瑶报警。 因为喺调查呢类案件里边咧，受害人嘅参与系非常重要嘅，冇佢哋嘅证供咧，系调查非常困难。 其实吕丽瑶都喺贴文度话明唔会回应任何问题住，咁到底陪证系点处理？施害者又疑似系边个咧？请睇埋其他动新闻。 苹果优惠，开蓝牙定位。 咁啊，即系呢一个吕丽瑶事件啦、啊，爆出嚟之后，应该琴日晏昼，咁佢无端写呢个 status 啊，咁啊，当然 佢凌晨啊， 系咩？ 我 check 过啦，12点钟系 sharp on time， 系 啱啱就系佢生日，23岁， 嗯， 就我头先睇嘅时候仲系 yesterday， 嗯 ，OK， 啱啱好，即、就、系、是、搭正呢个嘅星期三， 嗯， 星期四 系。咁大家见到啦，就其实佢係当然呢一、這个效应呢就真係似呢一个点讲，就真係因为之前有好多外国嘅，即係主要係由呢一个荷里活爆出嚟先啦，係咪 有个制片人 吓制片人啦，係咪咁嗰个咸湿佬啊，咁好咁多受害者，咁然之后呢一种叫做係即係清算咸猪手之风，系嘛？或者清算强奸犯之风，咁就越吹越盛。咁啊，即系由呢个荷里活吹到咧呢个体育界，咁啊吹到就系其实头先啊呢一个吕丽瑶讲嘅其中一位金牌选手啦，系嘛？咁啊即系 令到佢自己都觉得即係喂係咪我都应该企出嚟呢，尤其係即係体育界里面喂似乎我听唔到人有啲人去讲呢啲咁嘅说话喎，係咪咁，但如果佢自己身心其害身受其害係咪，我可唔可以作为第一个呢，係咪，即係佢就以佢自己一个第一身嘅身份咁去讲返咁多年之前嘅事情係咪咁当然啦，你见到就係话涉事嘅即係呢个 Y 教练呢就俾呢个即係学校啦，即係已经开除咗㗎啦，其实係咁当然啦，即係我见零一嗰边呢其实都系访问过佢嘅，咁佢亦都喺度话啦，系嘛，我唔记得咗咯，系嘛，咁就话咁多年嘅事情未听过呢啲乜嘢，咁亦都咁讲就话佢要揾律师啦，系嘛，为自己自辩啦。嗱，咁讲即系嗱，成单案呢如果你话即系纯粹用法理嘅情况去讲嘅话咧，我都觉得即系而家已经去咗公审嘅程度噶啦，其实系咁你亦都系未去到，即系因为其实阿吕丽瑶冇报案啊，头先咁讲，咁连呢个保安局局长都话，喂，咁你唔报案嘅话，咁我哋都好难合作噶。 不过我觉得今次咧，即系由特首到呢一个嘅警务处处长，到差佬即刻去培正中学所谓嘅搜证，我觉得几识抽水。 识， 即系话时话。我不是不相信李麗瑤 吕 麗瑤的说法，我完全相信的。即是他为什么不肯，有些人的 challenge 很简单嘛，就说喂那你应该继续做下去啊。喂第一喂他都是 有知识的人来的，即读过书的人来的，都知道喂大佬那些是十几年前的东西的，十三四岁 很难举证的。 是不是，即当然你说香港要入这些东西就相对容易的。系嘛？亦都過往都有啲咁嘅案例，就係、是、只要你個故事個情節係即係即 係 唔會自相矛盾嘅，咁啊相對上 你唔好隔咗咁耐咯。不過你唔係隔咗太耐咧。 喂，嗰陣時候嗰、那個神父啊，天主教嗰個神父去性侵嗰條僆仔，嗰、那個咩 劉嘉怡， 劉嘉怡啊，你一樣入到。 唔係，同埋即係你呢股風嗱，你講翻呢個，唉，即係我係受害者嚟嘅，即係所謂受害者，唔係話我俾人性侵啊，即係我係、這個、 你性侵過， 唔係啊。因为我是呢个 House of Cards 嘅，即系呢个忠实拥趸嚟嘛。而家你 Kevin Spacey 系嘛，就系、是、因为佢话以前十几廿年前系嘛，即系性侵嗰条僆仔，咁就系因为嗰条僆仔仲记得呢单嘢系嘛，佢阴影。哇呢条友，哇而家即系大红大紫，又做埋呢个美国总统喺套戏里边啦。喂大佬，即系喂系咪应该俾翻啲代价俾佢咧？系嘛，即系。嗰、那個古風吹到嗰邊喎，咁你而家去到， 我想講翻嗰個 case 咧，對呂麗瑤嚟講咧，係佢真係面對一個十三十四歲，喂，確實係唔識呢啲咁嘅反應， 係好難，好難， 係咪？亦都羞於啟齒，佢都唔知點講喎，大佬。 係啦， 因為點解喺嗰陣時候心智未成熟嘅時候，其實佢會反而會要自責，點解我咁蠢會跟個教練上屋企㗎？佢話按摩，我話按摩。喂，佢確實係唔識反應嘅喎。喂，所以你話叫佢再同你差佬再講一次，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心靈上最痛苦嘅樣。正如你俾辯方律師去即係 challenge 你喺嗰個 cross examination 嗰度，即係盤問證人嗰時候。喂，其實你係重新再經歷一次嗰陣時候嗰個困境喎。 其實呂麗瑤呢單案 同埋靚妹仔。即系喺当时个环境里边，除咗系即系心理上即系适应唔到之外，喂，同埋佢同个教练系有权力关系喺度噶嘛？ 系呢、這个就系令我谂起咧，七年前有一套戏，即系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就系、是、呢个 Natalie Portman 咧，就拍嗰套叫《黑天鹅》。咁啊呢、這个 Natalie Portman 啊，我即系 show 啲图俾大家睇啦，睇大家记唔记得啦？《黑天鹅》呢套戏，咁啊即系其实系好犀利啦，好出名啦。咁就系讲呢一个 Natalie Portman 咧，就系一个叫芭蕾舞咁。我唔知系芭蕾舞定系咩，即系 opera 嗰啲之类啦。咁佢就只演黑天鹅角色。咁但系咧，即系当其时咧，佢嗰个教练就好想识佢啦，系嘛？咁但系当然有好多性暗示啊，或者喂你要识做啦，系嘛？咁当其时咧 ，Natalie Portman 咧，咁就真系好识做啦，系嘛？即系都妥协咗啦。咁啊，最后尾。咁就亦都係成咗名啦。咁令我諗到係有個權力關係喺度嘛。咁如果尤其你細路仔細路女係咪，你亦都可能有啲家庭壓力喎。 咪所以啲人 challenge 佢幾樣嘢嘛。第一佢話點解你會即係每一年繼續即係同個前教練慶祝生日嘅。 係。 係咪呢個係匪夷所思，喺我哋正常人嘅角度，我哋會覺得係匪夷所思。 係啊。 係咪你既然講得出嚟 点解你唔继续去举报佢咧？咁样，你而家好似公审紧嗰个阿叔咁样，系咪？ 就话未审先判咁样样， 系咪？ 我都觉得系有未审先判嘅嫌疑嘅。其实就咁，可能就 唔系我哋用我哋正常嘅角度去谂，唔系用一个受害人嘅角度去谂。我哋正常人即系食花生嘅角度，一定会谂咧，就系、是、喂，既然你都爆出嚟咯，你什么怕上庭啫？咁样吓、再经历多呢一次嘅过程啫，你都咁勇写咁长篇文出嚟咯。 嗯， 喂，个讲法就系咁啫嘛， 嗯， 系咪？ 但系其实佢可能 跟住你又再谂埋，咦？马逢国又出声，警务处处长又出声，差佬又即刻去陪证，跟住呢个林郑月娥又借呢个机会抽水，好似有啲怪怪地。我开头我都有啲咁嘅感觉， 嗯， 喂，呢啲嘢其实日日都喺度发生紧噶啦。 其实系噶， 喺我哋嘅社会里边、 啊，尤其是系你见到而家即系所即系香港所面对嘅策略，就系你意识形态嘅嘢就全部就中共自己管啊嘛。咁跟住就系、是、喂林郑月娥就走去做佢嘅白脸，喂呢个白脸策略就走出嚟。 唔系，同埋呢样嘢一定系政治正确噶， 嗯， 系咪？即系你有勇气走出嚟去即系申诉。將佢十幾年之前，即使係冇乜證難舉證嗰樣嘢，係嚟出一個控訴。唔係，所以我覺得呢個女真係有勇氣， 係有勇氣。但係嗱，但係第三者咧，尤其係公權力咧，你見到特首啊，即係林鄭啊，佢哋喺呢件事上面咧，嗰種表態咧，即係好決斷啦，係嘛，亦都好果斷咁執法啦，即刻去呢個陪證嗰度搜證啦。即係嗱，就會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屌，講真，臭水係嘛？呢啲嘢即係冇政治風險嘅，你梗係做得快啦，係嘛？即係等於就係話，你揾啲食環去拉一個倒水嘅阿婆，係嘛？哇！你咁勇悍，係嘛？即係呢啲乜嘢，就算你做一樣嘢係做得啱都好啊！即係因為呢一個公權力已經爛咗啦嘛，係嘛？個公信力已經爛咗啦。 我一定會 challenge 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陶傑，其實佢自己都即係其實佢寫個 status 啦，係嘛？即係今日寫個 status 啦。其實講真，唔睇佢上面嗰啲嘢，即係睇佢最後尾一句，其實我覺得係啱㗎，係嘛？即、就、係、是、等於話，喂呢個梁齊恩喺呢個 Facebook 貼話自己俾老母啊家暴啊，有人去報警啊，係嘛？喂，咁你嗰陣時警務處處長話，喂唔能夠網上講乜就去查㗎，係嘛？喂，係咪雙重標準咧？係雙重標準、啊，係嘛？呢件事上面即係覺得，喂，你就係因為有一個咧。即係已經係即係形象非常之差嘅公權力咧，去企喺你身邊嘅時候咧，就等於變咗呢個呂麗瑤佢自己個形象，即係都 discount 咗，你明唔明白？即係所以其實佢係無辜，其實都無辜。但係咁講， 唔係我咪話咯，即係你作為一個受害人，你而家係因為 Me Too 呢一個所謂全世界 campaign 裏邊，你肯第一個走出嚟。 係 嗯。 咁你一定係會成為即係新聞嘅焦點，無論係負評又好，正評又好。喂，但係喂，老實講，我都佢唔係發生呢件事，我都唔記得。有一次我嗰陣時十歲未夠僆仔、有一個叔係咁喺度搞我嘅時候，即 搞你， 即係唔係搞嗰啲性器官啊，而係咁又喺度摸下呢度大髀啊，攣下呢度咁樣。喂，你係僆仔嗰陣時候，你都唔識反應嘅喎。 係啊， 事後你都唔知點同我媽講嘅喎。 做得好 annoying 型咯，即係 係嘛？喂，你而家梗係識啦，大佬。系咪即刻争打埋去啊，大哥？喂，但系你僆仔僆妹嗰时候，喂，确实佢真系唔识嘅。 系。 喂，对佢嚟讲，可能喺十几年之后，佢根本系解套唔到。喂，佢唔系净系搣下你喺度整下你嘅头嗰啲咁简单。 感觉 我已经觉得好 annoying 啊。喂，何况你仲即系除埋裤，大佬。 系啊。 系咪？你仲系触碰到个性器官。 系啊。 喂。佢係羞於啟齒， 咪同埋你要諗下就係話嗰個受害人，你之後你都要正常生活㗎，你之後你都要繼續去即係，因為佢嗱你見到呂麗瑤佢咁講就係話，雖然你話每次即係話生日會一齊啊，咁甚至乎你都喂你可能你都要訓練都要一齊啊，係嘛？咁但係即係見到佢。已經退避三舍啦，已經唔敢同佢單獨相處啦， 嚇、 即係已經係咁樣樣啦。其實係咁，但係你話點解唔敢出聲？就係、是、因為其實都驚人哋有説話，即係譬如你話，即係有啲人咁講，喂，即係你係嘛？即係連呢一個阿 Sir 啊，佢自己都喺度同人講啊，喂，即係你嚇，即係唔識得飲水思源、啊。 佢会讲呢啲乜嘢喎。即係係咪咁同埋你有啲第三者，尤其係老母嗰啲，可能会紧张就话啊做咩唔仲唔識保护自己。即係我觉得咁讲，你话对呢个女受害者，佢哋可能需要即係叫做係 counseling 啊，需要即係被安慰。我觉得更加应该接受教育，同埋更加应该呢其实係去即係接受改变嘅思维，就係啲家长啊，同埋即係第一身可最可能處理呢啲投訴嘅即係朋友啦，譬如喂你琴日如果真係有個人有個女仔心即係向你即係作為朋友，佢信任你，佢同你講一件事，喂首先即係我覺得無論家長又好朋友又好，真係唔可以落井下石， 嗯， 或者講風涼話，呢個係最罩忌，呢、這個二次傷害就係、是、令到佢哋唔敢講出呢件事嘅原因， 係 亦都係助長咗嗰啲鹹豬手嘅最重要嘅一個即係 incentive 嘛。 唔係佢而家達到個效果㗎啦，喺佢嘅角度嚟講，如果你唔想去再經歷一次喺法庭裏面俾人哋即係公審、 啊、 或者係用呢個有色眼鏡睇佢嘅話咧、啊，其實佢而家已經達到個效果咧，就係咧令到即係呢一個議題係拉出嚟、嗯，即係性騷擾、啊、甚至乎係非禮嘅議題拎咗出嚟啊嘛。 係、 啊。第二就係、是、喂對嗰、那個鹹豬手嚟講，即係疑犯啦，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懲罰嚟。 同埋我覺得即係嗱，你好多嘢都可以做花生油，但係呢啲事情做花生油咧，其實係對嗰個女事主嚟講咧。是有真的是会有伤害的。 你问我意见、啊、如果我是他的 Visa, 我当然叫他行埋那一步。 是啊。 我当然会叫你行，但如果你说我不愿意、 啊、 那我都是理解也都是谅解的、啊、也都可以接受。 啊、 就是因为你已经做了一样东西，本来你这个是人生里面一个好在自己的角度 是 一个很大的污点。 是。 是不是真的很大的伤害、啊、心灵 很大的创伤、啊。真的唯有靠玩跨栏。 是、啊。 去克服嘅啫， 系啊， 或者系好似佢嗰个心理状态咁，即系当佢发生冇发生任何事，所以可以继续同佢一齐老师佢生日嘅时候，我哋同佢庆祝。喂，我觉得佢系不断喺度揾紧一个解脱嘅方法。 系呢个阴影嚟嘅，其实系真系会造成阴影，因为你成日都想说服自己，唉，将佢摆 冇事嘅， 冇事嘅，冇 拜干晒拜干，系嘛？都飞你一下啫，唔系强奸啦，系嘛？但系我自己都蠢嘅，有咩由跟人上屋企啫？系嘛？阿妈都讲过噶啦，咁样。 大问题，你不断咁噏嗰阵时，你凝住，你自然即系反而系磨灭唔到啊嘛。 冇错， 嗯， 所以佢咪借Me Too 呢个 campaign 嚟去解脱呢样嘢咯。但系你叫佢再 step forward 去即系报警啊，或者系写口供啊，即系上法庭啊咁样。我呢个你又系强人所难，你系佢你都未必一定会咁做。喂，呢个系事实。虽然你话香港系容易重，即系从个案例嚟讲， 嗯， 但系你系咪真系会行多一步咧？咁样， 嗯， 所以你陶杰即系攞 交幅图嚟睇下先，唉，好啦，咁啊，陶杰讲咩咧？咁我由我声演下啦，兄弟姊妹站出来，见到荷里活女明星个个玩得咁型，纯阳嘅我又岂能不？追上西方先进国家潮流呢？我喺读幼稚园低班嘅时候，曾经被一个女教师摸过块面。而家谂翻起，啊，虽然年代久远啊，我都无辜一度沦为性侵犯欺凌之低端人口之一啊。咁嗰个 Miss 咧就叫做黄咏仪，好普通嘅女仔名啊，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佢当年未经我同意，运用职业霸权。触碰儿童我的身体啊！黄咏仪婆婆，你而家去咗边啊？感谢 Facebook 新世代啊！只需单方面贴张 selfie 就可以令好多人都变成维恩斯坦或者系 Kelvin Spicy 哦！呢、這个荷里活处处色魔，香港体育界又咁淫贱啊！同埋而家学界有冇教授啊？宗教界有冇牧师啊？香港影视娱乐圈唔通又只系一个人人追求戏剧艺术进修嘅清净天堂啊 ？P.S. 2015年3月，特首千金梁齐恩喺 Facebook 贴图透露曾被老母家暴，有人报警，同年3月啊，就呢一个咧 啊，呢、這、一个同年3月21日，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话唔能够网上讲乜就讲乜，啊，警方就去查，咁啊有几多个 like 咧？哇，原来都几多 like 喎，大佬啊！咁啊睇下先，9900。啊，差唔多9100个 like 咯，咁啊9100个 respond， 咁啊当中有60%嘅人咧就 like 咗，咁啊嬲嘅人咧都系得114嘅啫，144 你再认真睇嗰个 comment， 佢、啊、本身好、啊、多都系讲紧刘明睇女权懒崩溃噶嘛， 系嘛？ 啊！另外一樣， 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唔關女唔女權事啦。其實講真，即係我相信咧，呢位女事主咧，即係阿呂麗瑤咧，都未至於好似咧，之前我哋好似都提及過，有個女啊，好似我哋網聚嘅時候都提及過，咪有個咪有條女就係因為咧，即係同嗰個之前10年前拍拖嘅初戀男友拍拖咧，即係 愛情長跑失敗啊，應該係 嘛？然之後咧就告人哋嗰陣時衰11。即係嗰啲就好鬼賤啦，係嘛？即係攞人哋11年前嘅事情嚇、啊，即係同你搏過嘢，然之後咧就因為人哋同你唔結婚，咁然之後老即係然之唔係老屈啦，然之後就告鳩人哋，即係衰11。即係呢啲我係非常之即係覺得係非常之無恥 嘅。不過我覺得陶傑咧呢篇文咧嗰種抽水法咧、啊，其實我覺得無謂咯、 啊。 即係唔好攞人哋嘅即係痛苦嚟去宣泄自己嘅才華咯。喺度玩西方啊，又喺度玩即系特首嗰啲嘢啊，即系你佢喺度介乎一啲即系大家都会认同嘅一啲嘅观点，即系好似话嗱呢啲系西方吹过嚟嘅咁样，所以咧大家就好似喺度跟紧啊咁样，可唔可以就系透过一个即系 Facebook 嘅 status 去即系去指控任何人咧咁样？喂，如果你真系冇嘢嘅话，喂，我确实系唔惊你，系嘛？陶杰我就难怪。喂，佢都咸湿佬嚟噶嘛，大佬，系嘛？不过佢系醒啲个人，即系你知道人哋咩嘅情况之下 consent 你可以乱摸，咩嘅情况之下唔 consent 系唔可以乱摸。 嗱，你不如俾我试下去探索佢个动机或者系内心世界咧。其实系，即系其实咧，佢讲呢啲说话咧，似乎系即系想带出个信息，即系有好多前设喺度，就话喂，你话我未审先判，喂，其实可能即系吕丽瑶都系未审先判嘅，即系等于其实。边个系弱者，边个系强者？即系嗰个权力关系系点样？其实大家都系因为有咗嗰个角色定型，先至会有一种咁嘅理想先。即系其实同埋好似，其实我觉得佢就其实对嗰啲咧一窝蜂啊，即系用嗰啲头像去表态啊，即系 me too 啊呢啲，我觉得好反感。佢系好反感呢样嘢，就等于之前啲人咧就喺度即系喺度将自己的头像贴个相框，就话低端人士啊呢啲，即系嗰种表态系廉价的表态咧，就好反感。我相信佢系即系对呢样嘢反感，即系等于即系嗰啲人中二病咯。 唔系，但系我唔觉得佢即系攞一个即系疑似受害人嚟抽呢下水咧，系能够表现到你嘅才华咯。 佢唔系表现自己才华，其实佢系表现紧自己咧，即系嗰种即系睇到你哋睇唔到嘅嘢啦。当然系啦，咁亦都系觉得你哋呢种表态好廉价，嗰种反感，即系有啲人系咁样嗱，即系一窝蜂咁样换头像咧。即係有啲人係即係，譬如阿容樂琪啊，即係或者係有啲本土派，好有中二病嘅本土派咧，係零舍係中意表達呢種咁樣嘅反感嘅，其實係。同埋佢而家佢都又出咗個 status 咧， 唔 係 我覺得對個女即係受害人嚟講咧，唔好話男定女啦。喂，其實佢真係付出好大嘅代價，佢唔係好廉價嘅。將呢樣嘢即係宣諸於口，壓咗10多年。 嗯。 嗱，當然我唔可以未審先判，一定係指控嗱，佢都冇指控任何人啦，係你包仔估下估下又咩歪又剩咁先估到出嚟啫。佢嗰篇文我認真睇過一次，佢冇指控過咩，佢只係話講前教練啫嘛，好 general 啫嘛，係咪？喂，如果佢係要玩得盡嘅話，佢應該係講得好清楚嘅，起碼乜性啊？喂，起碼佢冇做呢樣嘢。唔係我覺得你陶傑，你平時即係去表演佢嘅才華，去抽啲咁嘅水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嘅，或者係見怪不怪。 嗯、 但如果係攞呂麗瑤呢單嘢咧，我覺得 go too far 嗰套。 嗱、嗯，另外一樣嘢咧，佢即係佢見到咁多人去即係表達意見啦，佢之後都有表態，仲有下集嘅、哦。 我睇咗啦。 好，我哋讀埋先，有聲煙買啦、嗯。啊，一個好中立、好超然、好客觀。但系我個人當認為當前都係一個十分有趣嘅假設嘅性嘅問題。記住係如果 如果明天 Facebook 有一个 post 是由一位香港大学的法律学院来自大陆或者是称之为内地的国际女留学生贴文，他手举 MeToo 纸牌，单方面声称三年前在戴耀廷教授的办公室讨论功课的时候呢，曾遭到戴教授哇这个触碰到胸部，他认为 MeToo 他跟随荷里活女美国女明星一起觉醒了，控诉这位占中发起人曾经性侵犯。那这位女生亦即是中国共青团团员，如果有这个指控，请问第一你会相信吗？第二你认为警方会否进入广大法律学院调查呢？第三你猜林郑月教育局局长会否即时慰问此位女生啊，并且谴责戴耀廷教授呢？哈哈哈， 是啦， 他就是讲这件事啦。 不是我很简单一个评语啫，你在比喻不伦咯。我不知道你在想比喻。 嗱，佢不断咁样想带出嘅信息咧，就系 即系我可以 create 一百个啲咁嘅故事。 假设，假设咯，就系、是、假设啊嘛。 系咪？ 系。 喂，你而家系假设得过瘾啦，大佬，人哋系受害人嗰、那个就唔系假设得好过瘾噶咯。你即系想介讲一样嘢，第一无罪推定嘅，应该要唔可以公审、未审先判，同意。我冇唔同意啊。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唔應該係憑一個人嘅一面之詞嚟咁樣去即係指控一個人或者一件事嘅時候咧，形成公審咧，係對嗰個人係唔公道嘅咁樣。你係想咁講啊嘛？係咪？但係你呢啲咁嘅比喻，喂，我作一百個出嚟都得啦，係咪？即係我有一日我可以你可以話，喂，你又非禮呢一個嘅余若薇，非禮阿劉慧卿都得啦。即係你喺度講埋啲。即係無厘頭嘅嘢，難聽啲講就係我唔係想舉呢兩位女士嘅例子啊，而係實際上就係我舉一百個呢啲無厘頭嘅嘢出嚟，喺度表演自己嘅才華，喺度 challenge 緊，即係而家個社會現象有咩難度咧？ 佢唔係佢，我覺得佢唔係針對呂麗瑤嘅，佢係針對嗰啲 林鄭月娥， 唔係，佢係針對嗰啲即係表態嘅第三者，嗰啲網民。即係覺得你哋呢種第一就係、是、你啲表態好廉價，第二就係覺得你哋呢種即係認同呂麗瑤咧呢種咁嘅表態咧，其實咧都係基於一種咧，即係你哋所有限嘅知道嘅假設啫，係嘛？ 跟風 係啦，跟風啫，係嘛？即係中二病啦，其實根本 唔係你呢個係上集、下集、啊、你見到佢 下集都係啊，其實 佢第三個問題其實就已經講緊，喂你成。即係你香港成個上層建築，即係話由林鄭月娥去到盧偉聰都係咁大反應嘅時候，喂咁其實 唔係呢個咪就中咗我嘅講法，咁你不如直接講呢樣嘢啦。係 啊，佢其實都係我咁講嘅啫。 你咪直接講呢一個 point 咯，你話好似你今日嗰、那個喺嗰個題咁，我哋係唔應該未審先判，即係就已經喺度即係人肉搜尋緊嗰個嘅教練。因为你根本你系未毫无疑点地证明呢个人 佢已经 冇 咗份工啦，已经 系咪？ 佢其实真系冇咗份工啦。 唔系，我都觉得系有道理嘅。 系啊， 或者你话成班特区政府今次咁紧张出嚟抽水，都我哋已经讲咗啦，唔使陶杰讲。但系个问题唔好攞呢一个样嘢嚟去抽人哋啊嘛。 嗯， 你不如你直讲呢两样嘢好过啦。学你头先嗰个论点咁，一我哋唔应该咁样去公审一个人嘅，你应该叫佢直接 put 上 court， 真係毫无疑点嘅情况之下呢，我哋先可以指控佢。 係啊， 係咪？二，喂，特区政府喺啲咁嘅政治正確嘅问题上面，嘩，抽尽水係唔应该嘅咁样。三，我哋就係唔应该听人一片面支持，係咪？就已经係判断嘅。咁呢个连结无罪推定嗰样一样啫咁样。喂，你不如你咁样独立讲呢啲好过啦。喂，我听完你嗰两段嘢，其实你系想讲呢啲论点，都俾你 distract 晒。 咁啊，其实咧， 你系喺人哋即系个伤口里边撒盐噶嘛，陶杰。我唔系唔认同你部分嘅观点，我亦都唔觉得嗰样嘢系因为系西方荷里活即系吹过嚟，咁简单，系咪？喂，有咁、那个 campaign 喺边度 start？有咩重要性？一同嗰样嘢崇唔崇西方，崇唔崇呢个洋系冇关系噶，大哥。喂，正如当年即系天主教教会爆咗个丑闻，系呢一个神父专系性侵犯啲僆仔，喂都喺西方吹过嚟噶啦。 咁你香港就唔處理啊劉嘉怡嗰個問題啊？喂，你唔係啊嘛？因為我反西方，我唔應該跟西方風，屌佢都無厘頭鳩啊屌！喂，呢啲係真係讀文學嘅人先至會喂想聯想得到呢啲咁嘅例子嘅啫。喂，即係我哋真係讀社會科學嘅人，或者係讀呢一個法律嘅人，係唔會攞呢啲咁樣嘅不倫不類嘅比喻嚟去 challenge 嘅喎，大哥。你試下上法庭呢啲嘢。有冇 point 大哥？ 系咁个目的系因为你系用嚟上法庭噶嘛？佢系用嚟即系 out distract 唔系 out 呢个 唔系你 attention seeking 唔系佢系将成你系将成个表态之风咧系交化咗佢，即系你个个喺度表态啊嘛，系嘛？个个好认真啊嘛，个个喺度数之前，个个喺度清算以前啲咸猪手啊嘛，系嘛？咁我玩交咯，佢就话屌讲真。你抽你咪即系你喺度表態，你喺度即系清算鹹豬手。誒、欸，我夠滑啊！我以前啊，俾個女 miss 啊，搣塊面啦、啊，係嘛？咁呢啲又算唔算啊？咁樣樣，即係嗱，其實你咁樣講嘅客觀效果啦，即係就似係咩咯？即係你係交化咗成件事咯。 你將嗰樣嘢咧變成一樣係搞笑嘅嘢，嚇、啊，同人哋剝咗牛仔褲、剝埋內褲搞人哋嘅私處係兩碼子嘅事嚟，搣塊面， 嚇、 啊，阿哥。你点可以攞呢样嘢嚟做类比啊？ 唔系，可以咁讲嘅。如果我系咁讲，屌，点解佢会咁 hurt 啫？点会搞你块面，可以搞你私处？除非你话你自己系卵样啦，你块面就好似个卵咁样样，搞你块面咧就等于搞你私处，你系卵样啊嘛。所以你搞你碌，即、就、系、是、你搞你块面就等于搞你碌嘢啊嘛。 唔系呢个系咪你诠释落去先？ 系啦，系啦，我诠释 嘅。我话陶杰真系。 喂，点解佢会咁多咁 hurt 啫？就是因为佢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撚样咯。 唔系，同埋佢有玩少少法律㗎。佢话我都冇 consent 你嘅 miss 搣我块面㗎嘛。係咪喺非礼同埋即係性骚扰其实是一线之间㗎嘛。就在于有冇 consent 㗎啫。係咪我话所以有啲人即係去所有人哋一线之隔一线之差就是在于系咪非礼就係、是、喂佢系冧你嘅你点摸都得啦大佬。是咪？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人哋有冇 consent 系人哋先知噶嘛，我哋就 feel 嘅啫。即系你八两金同周润发去所谓嘅非礼，可能系一线之隔嘅啫噃，就系、是、因为个受害人或者女事主或者男事主都好啦，系咪 consent 你噶？唔系佢想玩呢样嘢，咁啊，但系。似乎你咁样嘅比喻就係交化兼係好 cheap 囉大佬你俾我嘅感觉就係、是。係咪即係你要读书一次你要即係众人皆醉我独醒冇问题。係咪你咪直接讲嗰啲 point 囉。唔係我觉得你直接讲嗰啲 point 我觉得係 fair 嘅。 嗯。 係咪第一唔好跟风。第二即係唔应该公审人哋。第三唔可以凭一面之词。喂，呢啲我覺得冇問題喎，係咪？第四，點解特區政府出嚟抽水嘅咁樣？咁啊，你咪直接講呢啲嘢咯，係咪？ 咁啊，即 係每個人都有佢 style 嘅，咁你睇佢咁多嘅文同埋佢， 我好少睇嘅，我從來唔欣賞呢個人，我都唔覺得佢係才子，我呢個抽水怪嘅啫，屌，係咪？即係佢講嗰啲內容。咪頭先我講咗幾點，係變成一個抽水文啫嘛，你先覺得佢一個才子啫嘛，屌我就完全感覺唔到咩叫才子嚟。 唔係，即係其實佢喺度自嘲啊，佢自嘲。唔係我嗱，你解個個都解唔到，我解到啦，係嘛？其實佢係根本就係自嘲，就話咩我係撚樣咁樣樣咯，即係咁啫嘛。 咁你咪撚樣咯， 係咪？係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 好，下個禮拜啦，真係再見。 喂，記得啊，即係呢兩日我出咗 post 之後咧，大家踴躍啲入數報名啦。 好，拜拜， 好，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